里泡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第二次远征西突厥之后，苏定方成了独当一面的唐朝主将，而在这之后不久，苏定方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之战。显庆二年，即公元657年，65岁的苏定方迎来了一场巅峰之战，他率领唐军对西突厥进行了第三次远征。在现在的中亚阿尔齐斯河，苏定方与阿史那赫鲁不期而遇。阿史那赫鲁率领石姓部落联军共计10万人，苏定方率领远征军以及回纥部落军总计1万多人，敌我兵力比是10比1，平均10个西突厥士兵对付1个唐兵，那这仗还用打吗？阿史那赫鲁没有把苏定方的10000人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只需要一次冲锋，唐军就会土崩瓦解，他一挥手，10万联军向唐军逼了过去。苏定方不慌不忙，他指挥唐军按部就班地布好了阵势，步兵列阵于平地的南端，长矛插地，密密麻麻排列，矛尖一律对外。骑兵列阵于平地的北端，由苏定方亲自率领。阿史那赫鲁没有见识过什么叫长矛阵，他没有把苏定方的长矛阵放在眼里，便驱动西突厥骑兵向唐军的长矛阵出来。第一次冲锋失败了，第二次冲锋又失败了，第三次冲锋还失败了。诶，阿史那赫鲁这才意识到，苏定方的长矛阵可不是什么摆设，那矛尖是真扎人呐。就在阿史那赫鲁开动脑筋想对策的时候，他发现苏定方的长矛阵打开了一条大大的口子。阿史那赫鲁还没有看明白的时候，苏定方的骑兵部队已经向阿史那赫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双方已经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阿什纳赫鲁三次冲锋失败，士气低落，阵型涣散。苏定方的骑兵部队已等待多时，此时已经压抑不住冲杀的心。苏定方率领骑兵对阿什纳赫鲁冲杀，阿什纳赫鲁兵败如山倒，被苏定方足足追杀了30里，连斩带俘虏共计10000多人。第二天，苏定方整顿部队继续追击。这时候他发现阿什纳赫鲁的石姓部落联军已经连不起来了，石姓联军开始向唐军投降。西部五姓部落在五位边区司令的带领下向苏定方投降，东部五姓部落则向忠于唐朝的阿史那布真投降。总之，石姓部落不再给阿史那赫鲁打工了。阿史那赫鲁从10万兵马元帅成了孤家寡人，人心涣散，阿史那赫鲁只能单枪匹马逃命。令他欣慰的是，还有几百个忠于他的骑兵还不算真正的孤家寡人。如果按照以前的远征标准，到此时苏定方可以宣布得胜回朝了，然而他并不准备收手，他还要继续追杀下去。苏定方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杀阿史那赫鲁，一路则由自己带领按照原计划向前推进，沿途收服西突厥的各个部落。天公再次不作美，下起了漫天大雪，平地雪深竟然达到2尺。下雪了就别追了，等天好了再追呗。不，苏定方摇了摇头，越是下雪越要追，等天晴了他早就跑远了。漫天飞雪之中，苏定方率领着自己这一路大军踏雪而行，不断推进，日夜不停，一直挺进到博尔塔拉河。这里距离阿什纳赫鲁的大营还有200里，那里有阿什纳赫鲁最后的家当。苏定方整顿队伍，列阵出发。阿什纳赫鲁还陶醉于大雪之中，他以为苏定方一定不会在冰天雪地里出兵，所以阿什纳赫鲁不做防备，而是享受着生活，率领人马在雪地上打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阿什纳赫鲁一定没有读过中原的兵法，他不知道中原兵法如此玄妙，也不知道那个叫苏定方的人竟然如此执着。等到苏定方如同神兵天将一般现身的时候，阿什纳赫鲁傻了，赶忙催动马匹开始逃命。这次长途奔袭让阿什纳赫鲁赔大发了，除了把儿子和女婿带出来了，剩下的什么都没带出来，只能两手空空奔向石国，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但愿那里能有他的藏身之所。到了这个时候，苏定方倒不着急了，他一边命令副将萧四叶继续追赶，一边在西突厥境内进行安抚，迅速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安抚的差不多了，苏定方班师回朝，还剩下点收尾工作就让萧四叶完成吧。如同丧家之犬的阿史那赫鲁一路跑到了石国西北的苏多城，人困马乏，筋疲力尽，即便人挺得住，马已经挺不住了，还是到苏多城里买几匹马呗。如果阿什纳赫鲁能够预知未来，估计他宁愿自己步行累死，也会放弃这次买马计划。苏多城外，阿什纳赫鲁见到了城主伊举贵族， 伊举贵族不仅给阿史那赫鲁带来了酒肉，还盛情邀请他进城休整。本来阿史那赫鲁还保持着警惕，可是架不住城主的热情，还是跟着城主进了苏多城。接下来关门打狗，等到苏定方的副将萧四叶到达十国的时候，阿史那赫鲁已经在那里等待多时了。苏多城主将他捆成了粽子，然后送到了这里。是死是活，全听唐朝发落。萧四叶笑纳了十国的礼物，押送着阿史那赫鲁回到了长安。阿史那赫鲁的西突厥就此灭国。需要说明的是，东突厥、西突厥这些国家其实是松散的联邦体制。我们所说的灭国，指的是西突大可汗的王庭被捣毁了，上层政府被推翻，而其加盟的各部落其实受影响不大。所不同的是，以前听命于大可汗，从此之后要听命于唐朝委任的新可汗。这一年12月11日，李治将西突厥原来的土地一分为二，分设两个都护府，一个位于今天咸海及伊塞克湖之间，一个位于今天巴尔喀什湖与伊犁河之间。两个都护府都督分别由效忠于唐朝的阿史那弥舍和阿史那布真担任。阿史那赫鲁那个与唐朝作对的西突厥汗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忠于唐朝的都护府。这是苏定方写进史册的第一项重大功绩，后面还有两个。一年后，阿史那赫鲁被押往长安，李治在李世民的昭陵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鉴于阿史那赫鲁有悔过表现，李治饶其不死，于长安城内安置。不久之后，阿史那赫鲁还是死了，憋屈死了。在他死后，他被李治安葬，墓的邻居是东突厥杰利可汗阿史那多毕，也是憋屈死的。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显庆二年的远征让苏定方功成名就，战后他被擢升为左骁卫大将军，品级正三品，正部级，封行国公。这一年苏定方65岁了。65岁本应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然而苏定方还不准备退休，因为还有仗等着他打呢。两年之后战事又起，思杰部落位于今蒙古国巴彦宏古尔市，这个部落的司令都曼率领着舒勒、朱巨波、聪领三国背叛了唐朝，并向忠于唐朝的于田王国发动了攻击。这时候67岁的苏定方又有仗可打了，他被委任为安抚特使前去评判。苏定方大军抵达夜夜水之后，都曼见势不妙，退保马头川。马头川具体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已经无从考据，我们只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叫苏定方的唐朝名将把反叛的都曼逼得无路可走。都曼听说过苏定方行兵很快，但是没有想到他行兵那么快。苏定方从远征军中挑出了精锐步兵1万，骑兵3000，亲自带领这1万3000人 一日一夜急行军300里，24小时之后，苏定方兵临马头川城下，都曼傻眼了。都曼硬着头皮出战，没一会儿功夫就被苏定方打回到城内。此后不久，苏定方的后续人马陆续抵达，远征军将马头川城团团围住。想出城，除非你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都曼可是没有隐形的翅膀，他只能选择投降。他的叛乱刚开头就结了尾了。至此，葱岭以西全部平定，功劳最大的非苏定方莫属。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正月，苏定方在东都洛阳向皇帝李治献俘，俘虏就是那个自负投降的都曼。司法官员要求按照惯例将反叛的都曼诛杀。这时苏定方说话了： 曼，我承诺过他不死，因此他才出城投降，希望陛下能饶他不死。 李治看着68岁的苏定方，郑重地点了点头： 好，我就违反一次法律，饶他不死，也成全你的承诺。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63岁之前，苏定方闲人一个。63岁之后，大唐王朝没有谁比苏定方更忙的。显庆五年正月，苏定方刚刚向皇帝李治献过战俘，2个月后任务又来了，百济又不消停了，准备出兵百济。当时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的形势是这样的：高句丽最强，占有辽东半岛以及今天的朝鲜；新罗次之，占有今天韩国版图的东部；百济的版图是最小的，他们占据的是今天韩国的西部。以版图面积而言，百济没有新罗大，然而百济却接连不断地向新罗发起进攻，侵占新罗的领土。莫非百济头脑发热？百济不是头脑发热，而是上面有人。百济的上面有高句丽撑着腰呢，而新罗的上面其实也有人，给他们撑腰的是唐朝。新罗把状告到了李治那里，李治做出部署，苏定方任熊金道总管，率领10万人水陆并进，出兵百济。新罗国王金春秋任余仪道总管，率领新罗兵对百济进行夹击。这下百济的苦日子来了。苏定方率领10万大军从今天烟台荣城的城山角出发，横渡黄海，直航朝鲜半岛。百济王国知道苏定方这个人不好惹，就提前在雄津江口布防，想要阻止苏定方登陆。一切都是徒劳，苏定方率领大军抢行登岸成功，顺便还斩杀了数千百济兵。苏定方10万大军水陆并进，兵锋直指百济王国王城四壁城，大军一直推进到距离王城不足30里的地方。百济王国全国总动员，企图阻挡苏定方进攻的脚步，但是一切都是徒劳。苏定方大军势如破竹，在斩杀10000多人之后，推进到了百济王城的外围。唐军兵临城下， 百济王国内部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国王扶于义慈和太子扶于龙保命心切，一路狂奔跑到了北方的边城。苏定方不去理会逃跑的国王，挥军层层包围了王城四比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留在王城之中的扶于义慈次子扶于泰居然自行宣布继位，号令全城百姓一起坚守王城。国王健在，太子也在，次子却自立为王，这唱的是哪出戏呀？自立为王的国王能够得到信任吗？人们产生了怀疑。太子扶余龙的儿子扶余文思也产生了怀疑，他对叔叔扶余泰的自立为王反应更加强烈。哼，爷爷和父亲都在，叔叔就自立为王，就算跟叔叔一起击退唐军，日后还会有我们父子的好果子吃吗？两害相较取其轻，干脆还是出城投降唐军吧。扶余文思率领亲信跳下城墙，就这样向唐军投降了。在他的带领下，跳墙投降的越来越多，扶余泰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苏定方趁乱派兵爬上了王城城墙，将唐军旗帜插上了城墙墙头。扶余泰已经没有选择了，他只能步侄子的后尘向唐军投降。所不同的是，他不需要跳城墙，只需要打开城门。王城就这样沦陷了，国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龙没什么指望，也一并向唐军投降。百济境内的所有城池接连打开了城门，宣布向唐朝投降，百济就此平定，国土纳入唐朝版图。三个月以后，苏定方在东都洛阳向皇帝李治献俘，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向皇帝献俘。苏定方先后征服三个国家，生擒三位元首。被苏定方生擒的有西突厥沙波罗可汗阿史那赫鲁、思杰部落司令都曼、百济国王扶余义慈。三位元首被俘前后相隔不过三年。显庆五年，苏定方68岁，63岁那年才步入名将行列。仅仅五年的时间，他达到了名将的巅峰，以征服三国、生擒三个元首的战绩，苏定方是可以与李靖、李绩相提并论一番的。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平定百济一年后，李治将重点打击对象锁定了高句丽，苏定方再次出征，他能够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吗？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